波黑奥委会主席克维西奇近日表示，波方十分期待北京冬奥会，坚信中国有能力在特殊时期办好冬奥盛会。日前，中国驻波黑大使季平在萨拉热窝奥林匹克中心会见波黑奥委会主席克维西奇。克维西奇积极评价波中关系，并且表示他曾于2008年北京夏奥会之际访华，对中方出色的组织工作印象极为深刻，坚信中国有能力在特殊时期办好冬奥盛会。波方十分期待北京冬奥会，波黑奥委会正在积极组织参会，波方希望以此为契机，同中方在体育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交流合作。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这个周末和下周有哪些演出亮点？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冰冰。首先介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啊，年末新戏叫做极简创造，会在12月25号在中国儿艺的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那么这个剧本呢，这个儿童剧呢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创作的过程，因为它全程是没有剧本的，而且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材料去打造表演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理念。那么它是把观众带入一个环卫工人的梦里，那么通过舞台上呈现出来的，用比如说这个塑料袋、塑料管、泡沫管这些材料制成的这样的类似于偶的道具，由演员来穿戴在身上进行表演。那么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除了音乐和肢体之外，也是没有一句台词的，但是它并不缺乏文学性。所以说在讲故事这一方面，可以跨越语言这样的一个局限，去呈现出一个带给大家更多想象力的这样的一种舞台的表现。另外呢，在12月16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当代舞剧《显星海》将会在大剧院戏剧场首演。那么这个舞剧也会通过5个篇章去回顾伟大作曲家的一生啊。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主创团队也是查阅了大量的历史的资料，同时呢，舞美设计也是采用这种比较先锋前卫、具有感染力的当代舞的形式。音乐上呢，也是会以少量《显星海》的经典的作品作为一个主基调来进行创作。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制作的舞剧《28天》将会在12月16号和17号在27剧场首演。那么它也是通过舞蹈语汇去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背后一群年轻人对于信仰和责任的坚持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在即，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有一群舞美队员接到了去装饰天安门城楼这样的一个任务，同时呢确定了八盏大红灯笼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舞剧就是围绕怎样去制作这个灯笼，同时让整体的这个天安门城楼的这个设计显得更加的有质感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展开的。那么它的这个舞蹈当中其实也是融合了很多这个中国传统的古典舞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同时呢，在这个现代舞的这个表达上面也是很具有动感。那么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另外呢，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也是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那么也是容纳了剧作家曹禺和他的女儿剧作家万芳的七部经典戏剧，包括像《冬之旅》《原野》《心愿也》《北京人》《日出》在内的一共是7个片段。虽然是相对独立，但是呢，整个的这个结构是比较巧妙的能够让这7个片段浑然一体，那么去勾勒出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心灵图鉴。明天在中山音乐堂将会举办奔跑吧莫扎特2021莫扎特马拉松音乐会，从早到晚将会有多场音乐会进行呈现，那么主题都是这个莫扎特的相关的这个曲目，包括儿童钢琴音乐会、管风琴与圆号音乐会、莫扎特早期钢琴音乐会以及奇妙和谐琥珀四重奏音乐会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大体量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同一主题的音乐会，那么对于喜欢这个莫扎特作品的乐迷来说也是不容错过。明明 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